在朝鲜宣君节之际，伟大领导者金正的同志不朽经典著作《宣君革命路线》是我们时代的伟大革命路线，是我国革命百战百胜的旗帜阅读会和朝鲜图书图片展19号分别在贝宁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和尼日利亚赞法拉州法里达综合医院举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会上发言者称颂金正的统治的丰功伟绩，说他实施独创的先进政治，把朝鲜转变成为了一个政治思想强国和军事强国。